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散文《林中小溪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李商隐的《桂林》。 米哈伊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普里什文生于1873年，去世于1954年，享年81岁。普里什文是苏联最负盛名的自然题材作家，被誉为伟大的牧神、完整的大艺术家，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，俄罗斯语言百草，是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，普里什文历经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衰落、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盛，始终保持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。他的创作不仅拓宽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主题范围，并且为其奠定了一种独特的风貌。他的作品中充满纯净的阳光、水流和蓬勃生长的树木。普里什文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自然诗人与文人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一起欣赏他入选中国语文课本的散文《林中小溪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如果你想了解森林的心灵，那就去找一条林中小溪，顺着岸边往上游或者下游走一走吧。刚开春的时候，我从那条可爱的小溪边走过，下面就是我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和所想。我看见流水在浅的地方遇到云山树根的阻碍，于是冲着树根潺潺鸣响，冒出气泡来。这些气泡一冒出来就迅速地飘走，不久即破灭，但大部分会飘到新的障碍那儿，挤成白花花的一团，老远就可以望见。水遇到一个又一个障碍却毫不在乎，它只是聚集为一股股水流，仿佛在避免不了的一场搏斗中收紧肌肉一样。水在颤动，阳光把颤动的水影投射到云山树上和青草上，那水影就在树干和青草上忽闪。水在颤动中发出淙淙声响，青草仿佛在这乐声中生长，水影显得那么调和。流过一段又浅又阔的地方，水急急注入狭窄的深水道，因为流得急而无声，就好像在收缩肌肉。而太阳不甘寂寞，让那水流紧张的影子在树干和青草上不住地忽闪。如果遇上大的障碍，水就会嘟嘟嘟嘟地仿佛表示不满，这嘟弄声和从障碍上飞溅过去的声音老远就可以听见。然而这不是示弱，不是夙愿，也不是绝望，这些人类的感情水是毫无所知的。每一条小溪都深信自己会到达自由的水域，即使遇上像厄尔布鲁士峰一样的山，也会将它劈开，早晚会到达。太阳所反映的水上涟漪的影子，像青烟似的，总在树上和青草上晃动着。在小溪的重重声中， 饱含树枝的幼芽在开放，水下的草长出水面，岸上青草越发繁茂。这是一个静静的漩涡，漩涡中心是一棵岛树，有几只亮闪闪的小甲虫在平静的水面上打转，惹起了粼粼涟漪。水流在克制的嘟弄声中稳稳地流淌着，它们兴奋得不能不互相呼唤，许多只有力的水流都流到了一起，汇合成了一股大的水流，彼此间又说话又呼唤，这是所有来到一起又要分开的水流在打招呼呢。水惹动心结的黄色花蕾，花蕾反又在水面漾起波纹。小溪的生活中就这样，一会儿泡沫频起，一会儿在花和晃动的影子间发出兴奋的招呼声。有一棵树早已横堵在小溪上，春天一到竟还长出了新绿，但小溪在树下找到了出路，匆匆地奔流着，晃着颤动的水影发出潺潺的声音。有些草早已从水下钻出来，现在立在溪流中频频点头，算是既对影子的颤动，又对小溪的奔流的回答。就让路途当中出现阻碍吧，让它出现好了，有障碍才有生活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水便会毫无生气地立刻流入大洋了，就像不明不白的生命离开毫无生气的机体一样。途中有一片宽阔的洼地，小溪毫不吝惜地将它灌满水并继续前行，而留下那水塘过它自己的日子。有一棵大灌木被冬雪压弯了，现在有许多枝条垂挂在小溪中，煞像一只大蜘蛛，灰蒙蒙的爬在水面上，轻轻摇晃着所有细长的腿。云山和白杨的种子在漂浮着。 小溪流经树林的全程是一条充满持续搏斗的道路，时间就由此而被创造出来，搏斗持续不断，生活和我的意识就在这持续不断中形成。是的，要是每一步都没有这些障碍，水就会立刻流走了，也就根本不会有生活和时间了。小溪在搏斗中竭尽了力量，溪中一股股水流像肌肉似的扭动着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，小溪早晚会流入大洋的自由的水中，而这早晚就正是时间，正是生活。一股股水流在两岸锦夹中奋力前进，彼此呼唤，说着早晚二字，这早晚之声整天整夜地响个不停。当最后一滴水还没有流完，当春天的小溪还没有干涸的时候，水总是不倦地反复说着，我们早晚会流入大洋。流进了冰的岸边有一个圆形的水湾，一条在发大水时留下的小狗鱼被困在这水湾的春水中。你顺着小溪会突然来到一个宁静的地方，你会听见一只灰雀的低鸣和一只苍头燕雀惹动枯叶的簌簌声，竟会响遍整个树林。有时一些强大的水流或者有两股水的小溪呈斜角形汇合起来，全力冲击着被百年云山的许多粗壮树根所加固的陡岸，真惬意。我坐在树根上，一边休息一边听陡岸下面强大的水流不急不忙地彼此呼唤，听他们满怀早晚必到大洋的信心互打招呼。流经小白杨树林时，溪水融融像一个湖，然后集中向一个角落，从一米高的悬崖上落下来，老远就可听见哗哗声。这边一片哗哗声，那小湖上却悄悄地泛着涟漪，密集地出现了自己的感情评价。小溪使我流连，我老舍不得离它而去，因此反倒觉得乏味起来。我走到林中一条路上，这儿现在长着极地的青草，绿得简直刺眼，路两边有两道车辙，里边满是水。最年轻的白桦树上幼芽正在疏青，芽上芳香的树枝闪闪有光，但是树林还没有穿上新装。在这还是光秃秃的林中，今年曾飞来一只杜鹃， 杜鹃飞到秃林子来，那是不吉利的。在春天还没有装扮开花的只有草莓、白头翁和报春花的时候，我就早早地到这个采伐基地来寻生，如今已是第12个年头了。这儿的灌木丛、树木甚至树墩子我都十分熟悉，这片荒凉的采伐基地对我来说是一个花园，每一棵灌木、每一棵小松树、小云杉我都抚爱过，它们都变成了我的，就像是我亲手种的一样，这是我自己的花园。小溪怎么样了呢？一半溪水另觅路径流向一边，另一半溪水流向另一边，也许是在为自己的早晚这一信念而进行的搏斗中，溪水分道扬镳了。一部分水说这一条路会早一点到达目的地，而另一部分水认为另一边是近路，于是他们分开来了，绕了一个大弯子，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大孤岛，然后又重新兴奋地汇合到一起。终于明白，对水来说没有不同的道路，所有道路早晚都一定会把它带到大洋。我的眼睛得到了愉悦，耳朵里早晚之声不绝，杨树和白花幼芽的树枝的混合香味扑鼻而来，此情此景我觉得再好也没有了，我再不必匆匆赶到哪儿去了。我在树根之间坐了下去，紧紧在树干上，举目望那和煦的太阳。于是我的梦魂萦绕的时刻翩然而至，停了下来。原是大地上最后一名的我，最先进入了百花争妍的世界。 我的小溪到达了大洋。好了，普里什文的散文《林中小溪》我们欣赏完了。俄罗斯的命运和森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俄罗斯国土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，森林面积就占了 45%。 如此辽阔而神秘的森林，普里什文却以一种细腻而微妙的笔触来描写。他观察蝴蝶从静止到飞起的瞬间，观察小水洼逐渐化冰的过程。林中水滴是片段式的写作，以种种微小的细节来映照森林的脉搏，万物的生息。普里什文是一名敏锐、善感、兼具思辨能力的作家，不仅能悠游自然之中，以诗意的笔触定格每一个动人瞬间，还能抽身而出，思索此情此景所蕴含的人生真谛。这样的文字真让人感受到了洗涤心灵一般的清新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商隐的《桂林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您带来晚唐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《桂林》。城窄山将压，江宽地共浮，东南通绝域，西北有高楼。神户清风岸，龙椅白石丘，书香静河岛，箫鼓不曾休。晚唐时期，朝廷内部党争严重，和当时许多诗人类似，李商隐的一生也饱受党争的影响，乃至在政治上一直郁郁不得志。唐宣宗大中元年，也就是公元847年，他的好朋友郑亚被贬为桂馆观察使，出于对好友的同情以及躲避党争的影响，李商隐决定 追随好友南下，来到桂林担任长书记一职。原本带着政治上的诗意南下的诗人，却被桂林秀丽的山水景色所吸引，忘却了自己被外放的不幸，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。诗中写道：桂林城外群山环绕，城池都仿佛被群山所挤压变窄了，漓江江面宽阔，让人感觉城池与大地都仿佛漂浮在江上。东南方的道路直通向遥远的绝境之地，城池的西北一座高楼巍然矗立，江岸上生长着茂密的枫树，仿佛神灵在护佑着这里。城北有著名的白龙潭，或许有神龙居住其中。不知道在这遥远的南国，人们究竟在为何祈祷，我只听见外面的鼓乐齐鸣，始终没有停息。桂林建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曾设置桂林、象郡和南海三郡，以管理距离都城极为遥远的南方国土，这是桂林的名称首次出现在史书之中。进入隋唐以后，政府将这里改名为贵州，设桂管观察使经略此地，治所就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一带。明清以后，这里改称桂林府，其后一直沿用桂林之名直到今天。如今的人们大都知晓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，桂林山水是中国山水景观的代表，这里集山水和喀斯特溶洞为一体，堪称举世无双。而桂林城市本身规模不大，对于时间紧迫的游客，仅可以集中在桂林市内游览。桂林市内拥有象鼻山、七星岩、芦笛岩、瑶山、独秀峰和叠彩山等诸多著名景观，而且都分布在方圆十余公里的范围内，便于游人来往其间。如果时间足够宽裕，则不妨乘船顺漓江南下，一路饱览沿江两岸的秀丽风光，直达广西的另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阳朔，或者干脆避开这些游人众多的知名景观，只是在桂林周遭寻找一些受当地人喜爱的小型景点。对于桂林这样一座与山水完美结合的城市而言，即便是不被世人广为流传的景观，也足以配得上人们的溢美之词了。对于诗人李商隐而言，桂林山水的华美景致无疑抚平了他外放南方远地的忧伤，只是在他写下这首作品时，他恐怕万万想不到，在桂林这个景色宜人的地方，他停留的时间也不过区区一年而已。公元848年，担任桂管观察使的好友郑亚再次被贬，李商隐也因此失去了在桂林的工作，不得不潦倒落魄地返回了都城长安。不知那时诗人重读自己的这首诗作，并回忆起桂林美景时，又会作何感想呢？恐怕只会平添不少心酸与凄凉吧。城窄山江压，江宽地共浮，东南通绝域，西北有高楼，神户清风岸，龙椅白石丘，书香静河岛，箫鼓不曾休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